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我粮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我还干呢。 这个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影视剧花园， 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由克里德勒和沙朗斯通主演的西班牙影片《毁灭的追求》的录音剪辑，欢迎您收听。年轻英俊的塞维利亚青年胡安·盖亚尔多酷爱斗牛，一心想成为出色的斗牛士，从而出人头地。他经常在自己家附近偷偷地练习斗牛的技巧和基本功。 好嘞， 行啊，我嘿。 胡安，你怎么了？ 他们也是个送信的，你没看见我干个活？要看见了，你也不想干。那些老爷太太把我当什么了？一百个瞧不起我。 好啊，斗牛士，你倒说说，你这活儿有什么意思？整天扯皮闲聊还会有什么出息？我看还不如多花一些时间去养牛场练斗牛，这样将来也许能出人头地。 我知道该怎么做，奇力宝。 你别在这儿烦我们行吗？奇力宝， 奇力宝，奇力宝，奇力宝，奇力宝，我是你弟弟懂吗？你就不能腾出点时间把它让给我？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别在这儿搅和，我们俩都快二十了还穷得叮当响，我们要不靠自己，有谁会帮我们一把？没有人换。算了吧，我看你还是多花些精力去练斗牛，你听我的，准保错不了。 你别给我乱出主意，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对吗？我了解你。 你并不了解。 他这是为你好，胡安，你怎么跟他耍性子呢？ 耍性子？ 对，你常这样。胡安，你有你的志向对吗？ 你就去努力吧。 胡安青梅竹马的女友卡门美丽温柔，善解人意，对于心上人的意愿她几乎从来都是无条件尊重。 胡安，你过来。 你小子去哪儿了？听见吗？我在问你，臭小子，公司来了好多次电话找你。 行了，别嚷嚷， 别嚷嚷，我想怎么就怎么。好不容易替你找了份工作，你的好不干活，整天东游西荡，还要我别嚷嚷，我还是你姐夫吗？这么晚了才想到回家，瞧你这德行，一股酒味儿，你到底去哪儿鬼混？ 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别吵醒邻居。 你看他安古斯蒂亚斯，看看他，看看你好儿子，天都快亮了才喝的，醉醺醺的回家像什么样子？胆小鬼，你还想去斗牛？借你的鬼去吧！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挣点钱回来养活你母亲，这才是正道，懂吗？ 别， 你干嘛？我知道你去斗牛了，怎么你还想斗我？ 哦、 你小丑， 求求你别， 都让你们给宠坏了。 回自己屋去。 七里八让我去看头牛，我去看吧。就这样。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过？别像你父亲爱说谎。 哦，对不起，妈妈，你要看见我今天做的三个漂亮动作。 你为什么总不听我的话？ 姐夫给我找的活不好，他说是为了我，其实是为了他。他自己不去工作，倒让我出去给他挣钱。我不甘心做个每天只是忙忙碌碌干活，到了晚上呼呼大睡的没出息的人。真希望大家都好，当然也包括安东尼奥。 你得去干活，老这么下去不行。 妈妈，我决心下定了。 不，你也知道你父亲的不幸，他每次去斗牛场我都提心吊胆的，我再也受不了那种打击了。 妈妈，别哭，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去干活，我保证。 你要是不想再去送信，就找份别的活。 我会的。 母亲哭着离开的背影让胡安心疼了好久。第二天他很听话的照常去送信。 找谁？ 安德斯先生的信。 让他进来。 屋里宽敞豪华，所有的陈设都散发着尊贵的气息。宽大的椅背上挂着一件华丽的斗牛士服装。 我看看什么。 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呼唤。 什么事情啊？ 他暗下决心，总有一天他也会拥有这一切。 很好。 在哪签收？ 嗯，这儿。我说胡安，奥利维拉有场斗牛。很抱歉，我向我母亲做过保证，安心干活了，不能说话不算数。 这没问题。是星期六，我们星期五晚上出发，星期天就回来了。 对于斗牛，他们的弟弟胡安的好朋友奇里巴好像比胡安更热心。瞧，他正在努力说服一个神父同意让胡安参加这场斗牛比赛。 在神学院读书。神学院？这个他没有告诉我，是他的隐私。你就让他去吧，神父。 那好吧。 怎么样了？ 干嘛愁眉苦脸的？ 你怎么说的？ 说你在神学院念书，为了完成学业你需要钱。答应了，哈哈，我这经纪人怎么样？ 安静，安静，女士们、先生们，在今天这个不平常的日子里，首场表演开始了，以此为我们传统的斗牛活动助兴。在我们勇敢的斗牛士出场为我们比赛之前，尊敬的桑托斯神父，请我允许一位来自塞维利亚的外号叫真女之子的年轻人为我们大家露一手他的绝活。 真女之子。 牛被放出来了，这头牛气势汹汹，来势不凡。 你可得小心，上星期这头牛差点挑死一个人。听见吗，心里这牛不好对付。 从没有真正上场表演过的呼唤兴奋的同时又有些害怕。不过开始的几个动作他做得干净利索，飒爽优美，一下子就博得了全场的欢呼。 好嘞，来来， 你看， 正在胡安得意的时候，他被牛角猛地挑翻，牛蹄像捣蒜一样踩在胡安的身上。全场的观众大惊失色，看台外的齐里巴看到这种情况，翻身跳进场，拉着牛尾巴把牛引开了。胡安死里逃生，好在伤不重。可奋不顾身的齐里巴却被追逐的牛角刺中心脏，惨死在斗牛场上。 齐里巴， 胡安眼看着朋友为了救自己而献出生命，他没有想到第一次的表演会是这样。 快醒醒，齐里巴！ 以后的日子让我怎么过呀？ 太太，别太难过了。 怎么过呀？ 你满意了？你要是不来，他也不会来，你知道吗？你回家的路上给我好好想想，斗牛士。你既然自己能来，那你就自己回去吧，我不会送你回去的，我看都不想看你。你把我们全家人的脸都丢尽了，弄到今天这地步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酿成了大祸，胡安不但不打算放弃斗牛，反而更坚定了他练好本事的决心。当天夜里，他在附近一个庄园的牛圈里练习时，被庄园的家丁抓住了。 算了算了，他还是个孩子。巴克，别打了。 什么事儿，法布迪诺？ 我们发现他在用庄园的牛练斗牛，就把他抓起来了。你也知道，为了买这些牛，侯爵可花了不少钱。 他在家吗？ 他去马德里了，下星期回来。 小伙子，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想把他怎么样？ 我们准备把他关起来，等侯爵回来再处置。 上车吧。 不行，小姐。 你闭嘴。你好久没洗澡了吧？你穿我母亲的裤子挺合适。 他在？ 不，他好多年没来这儿了。他恨西班牙，跟我父亲离婚以后，他就住在巴黎。过来，坐这儿，别紧张。你连牛都敢斗，怎么见到女人反倒害怕了？ 我是不想惹麻烦。 我是麻烦吗？ 你住在这儿？ 我不。我在这儿虽然有幢别墅，可我很少来。我在瑞士上的学，可是我不习惯，就离开了那儿，去了纽约。今天我在这儿，可明天不知道会去哪儿。你叫什么？ 胡安，胡安格亚多。 我叫索尔。 我知道。 谁告诉你的？ 那两个人这么叫你的。你想干什么？想把我怎么样？ 跟你想的一样，除非你是个同性恋。谁告诉你可以吻我？给我出去。不，不是这儿，走右着那道门。 总有一天这屋子会属于我，我也让你走佣人那道门。 哎，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你那女主人欺人太甚。 哎，小伙子，别这么说，这儿没有谁欠你什么，说话得客气点。你喜欢斗牛吗？ 对， 我认识一个叫纳肖奈尔的人，他开了个酒吧在霍雷斯，以前是个了不起的斗牛士。你去找他，告诉他是法乌斯蒂诺·加西亚介绍的，他能帮你。 谢谢。卡门， 胡安， 过，被七里巴那事难过。你骂我吧。 我知道那次是他要你去那儿的，胡安，别责怪自己，都过去了。 我得出远门，克雷斯有人能帮我。 说过你的事你自己决定，我不想看见你老是垂头丧气的样子。 你等我，我可能要去很久。 你有什么事？ 我找这儿的老板。 找他干嘛？ 这不关你的事。 行了，我说小伙子，我知道你找他干嘛，来这儿找那小男儿的人无非是想请他帮忙。你如果想当斗牛士，我看你是浪费时间。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连自己为什么喜欢斗牛都不明白。 我明白。 是吗？你说说。 见了那小男儿会说的。 我就是那小男儿。 因为我具备斗牛的条件，我有技巧和勇气。 哼，还得谦虚。怎么会来的？ 是法奥斯蒂诺介绍的。 法奥斯蒂诺·加西亚，你怎么认识的？ 我那天在庄园练斗牛给抓住了。 哼，技巧和勇气。你叫什么？ 胡安·盖亚尔多。 胡安·盖亚尔多。法奥斯蒂诺让你来找一个酒吧老板学习斗牛，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不需要学习，只要实习。 好的，很好，我明白你想干什么，小伙子，我们明天就开始。 那肖纳尔曾经是当年叱咤斗牛场的英雄，他眼光非凡又经验丰富，在他的调教下，胡安的斗牛技巧和经验都有了很大长进。 这些牛很野，可他一点不怕。看这个，他一把抓住牛耳朵。在我的记忆里，这儿好像从来没有人这么勇敢。 我看你该去推销汽车呢，小男儿，还开什么酒吧？ 真的，霍塞先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棒的斗牛士。他虽然出身一般，可人挺聪明，他有天才，很有天才。 他以前上场斗过牛吗？ 上过一次。 一次？我看一次太少了，我还得仔细考虑考虑，不能光听你说。这样吧，我看这件事情过几个月再说吧。 他想去马斯达兰萨洛，说侯爵先生，我保证不出一年能去马德里。 总不见得让一个我一点不了解的人去西班牙最大的斗牛场斗牛，这不行。 如果你让我上场，我就让你发财。 就是他。 嗯， 请问你怎么让我发财？ 当然是斗牛。 很有性格。一旦我确定你跟我合作，那你就得一切听我的，不能和别人有关系，明白吗？ 你先去吧。 你刚才说他只上过一次场。 是的，先生。 要是你同意的话，霍塞先生，我有个请求，请你把我的名字胡安·盖亚尔多登在海报。 有意思。 不久，霍安的名字就如愿以偿地上了海报。他还不知道自己正走进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这就是马斯达兰萨斗牛场，我怀念它。你有什么感觉？ 怎么说呢？看台上一个人也没有。 你别去想看台上有没有人，斗牛的时候只有你和那头牛，当然你免不了会害怕。观众对你来说是次要的。 我不会害怕。 害怕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坏，它能让你珍惜自己的生命。要知道你是在冒险，不仅是名利，还有你的生命。而看台上的那些观众只是瞪着眼睛看你在跟死神跳舞。害怕才是你的朋友。 好吧，我听你的。 第二天上场前，呼安意外地看到了自己在家乡时的老朋友。 换换 格拉巴托，你怎么来了？ 我看见报上登了消息，说你在这儿斗牛，就来了。 啊，你好吗？ 马马虎虎，我干不了这行了。 为什么？ 有的人能赚钱，就像你，可是我不行，我干不了这个。 听着，今天要是一切顺利，你就当我的助手，怎么样？ 好。 他来，谁给他钱？ 我给啊，我给他。 我要的不多， 万一今天不顺利，那你就得用你在酒吧里的小费给他钱。 你放心。 勇敢英武的呼安第一次作为真正的斗牛士走进斗牛场地，对他来说，这块方寸之地不是充满危险，而是充满机会，是通往胜利和辉煌的道路。 把我的披风交给侯赛先生。 是，大师。 祝你走运， 谢谢。 给你，侯赛先生。 谢谢。 自信的呼安果然身手不凡，才几个动作就征服了全场的观众。 还用问？不少人在那说从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你看看，你看看， 真不错，真行啊！如果你听我的话，再晚一会儿上场，也许场面会更精彩，明白吗？眼睛盯着牛，等到头枪手在牛背上扎上枪，你就立刻上去。要镇静。 那陈二，我一次中牛你就割下他的耳朵。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第一场表演成功极了，富有斗牛天赋的呼安一夜成名，成了闻名全国的一流斗牛高手。那小男二和代理人霍塞先生都为抓到了这样一个人才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你干嘛不去我家？ 去干嘛？走就祈祷，求上帝保佑你平安。你得活着，你不会理解的，呼安。 不久，呼安和卡门便幸福地走进了礼堂。之后的表演越来越顺，呼安渐渐成了年轻人心中的偶像。一天在给别人签字的时候，他无意中又见到了那个曾经侮辱过他的傲慢的侯爵小姐索尔。 你好。 你不想见到我，对吗？ 一定要想吗？ 当然，你可以去问问我的那些朋友，他们一定会说我是他们的幸运女神，绝对没错。 你为什么要给我幸运？我又不是你的朋友。 也可以是啊。 我想请你喝一杯。 请我看斗牛吧。想看你怎么杀牛。 几张？一张。 两张。 何塞先生。 什么？ 两张票子，头牌的。 两张头牌的，小姐。 谢谢。你明天回塞维利亚吗？ 是的。 你要赢了，我替你庆祝。 要输了呢？ 输了你就死定了。 这个女人肯定非同寻常，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你跟那小娜儿唱一个调， 这只是个朋友的忠告，你看着办。 你要走运了，这头牛能让你好好露一手。 他就是胡安盖亚尔多。 是，思想集中，别丢人。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别再去想那个妖艳的女人了。你该想想怎么斗牛。 万能的主啊，请你保佑你的孩子吧，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保佑我们的胡安在斗牛场上平安。我们将永远铭记你给我们全家的恩赐。 在年轻貌美的苏尔小姐的注视下，胡安极力表现，而且又一次成功了。他正在渐渐地被苏尔的美色所迷惑。 奇怪，他不是说要庆祝一下吗？ 是这么说的，怎么？ 那怎么到现在还没客人？ 可能马上会来吧。 不太像。 也许是我弄错了地点或者时间。 不会，不可能的。好，我去叫辆出租车回家了。 那我呢？ 忙你的事儿，你得使劲抓住牛角，不过千万得小心，这头母牛可不好对付。 请跟我来，先生。这儿走，跟阿尔多先生，最后那个房间。 胡安走进奢华的房间，站在窗边吸着烟的索尔穿了一袭紧身的黑色晚礼服，在夜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妩媚。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发现你请的人不多。 记得你第一次吻我吗？长进多了。坐吧，我去拿杯酒来。我听人说你们斗牛士在斗牛场上有时候会很紧张，真的吗？如果我是头牛呢？ 牛有各种各样的，有的牛性子暴烈，有的比较温顺。 我是哪一种？ 我太清楚了，你是性子最烈的那种。 那你怎么对付我？ 对付你这样的野牛，我先得让你开心，好让你忘了一切，然后制服你。最后我要让你乖乖的听我的。我把帽子扔给你那会儿，你一定很高兴了。可是接下来就变了，我要让你俯首贴耳，要让你知道谁是强者，最后杀了你。 这我就不明白了。 牛跟人一样都会记恨的。 人就好对付了，尤其是你们男人，亲爱的，你们见了有些东西连命都不要了。漂亮女人、荣誉、金钱和名声，还有更吸引人的。 所以你认为我会来？ 你杀死牛那一刹那有什么感想？ 怎么说呢，那一刹那我的兽性使我为成功而高兴。我忘不了那天我朋友是怎么死的，他死得实在太惨了。尽管这事儿不能怪我。 你会杀我吗？ 不久，胡安便和他如胶似漆，难分难舍了。出身豪门的苏尔是个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女人，她从没有真正爱过任何人，当然胡安也不例外。可是鬼迷心窍的胡安却完全落入了他的手掌之中。 在塞维利亚一带颇为有名的年轻美貌的侯爵小姐苏尔，显然深深地吸引了一位极有天赋的年轻的斗牛士胡安盖亚尔多。毫无疑问，他们的行踪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注意。 一直默默地为呼安祈祷的卡门，深深地被外面的各种传闻刺痛着。尽管如此，经常独守空房的他仍是呼安最坚定的支持者。 几乎所有的人在问胡安·盖亚尔多究竟还能不能保住他第一名的位置，今天下午就可以见分晓了。今天的挑战者的名字叫贝贝·斯拉诺，到时候我们将转播这场惊心动魄的斗牛实况。他也出生在塞维利亚， 这个人是谁？放心，无名小卒，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我敢肯定他成不了气候。 也许是的。 今天下午两强相遇，必有一场精彩的较量。 你来了，我正想叫卡门去叫你呢，准备好了吗？ 今天晚上回来晚吗？ 不会，明天一早我要出门，要有事让东家来找我。 你放心去吧， 明天一块儿去好吗？ 不，明天是阿东家儿子的生日，我要陪你妈妈买东西。 我们该走了，再见，看吧。 你看看，怪不得上次我哪都没找到他，我打电话没人接，他跟那女人鬼混，现在弄得满城风雨。 你这是干什么，安东尼？ 怎么，他是你儿子，难道你一点都不想管管他吗？他是块什么料你最清楚。 住嘴，没有胡安你能住上这房子？你的衣服也是他买的。 全塞维利亚人在笑你，全西班牙人在笑你，你反让我住嘴？ 你滚。 他早就把我们忘了，就知道跟那个骚娘们鬼混，你们还护着他，他已经把你忘了。卡门， 滚出去，快滚。别哭了，怎么会呢？男人都是这样，卡门，我去跟他说，都怪那女人。 你还没睡啊？ 对，几点了？ 很晚了。 你有时候跟我说你出去打猎了，有时候说你工作很忙，其实你是在跟那个女人鬼混。 你在说什么呀？ 说那个苏尔，你不要再瞒我了。 你不了解她。 我根本就不想了解那个女人，她怎么样我管不着。我是说你，我看你是昏了头了。 你太过分了，卡门。 我天天在为你祈祷，求上帝保佑你，你却在寻欢作乐。你不知道大家都在笑话我们吗？是我命不好，我是你妻子，你连这一点都忘了。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情况不同了，一切都变了。 你是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个狐狸精改变了你。 狐狸精？他比你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你看看你，整天待在家里与世隔绝，最多是上街去买点东西。他可是上等人，而你永远成不了。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是白费劲儿。 这么说你也成上等人了？你完全错了，你只不过是有点名气罢了。你除了会斗牛还会什么？你瞎了眼了，胡安，在他眼里你只是一只狗。 胡安举起的手没有落下去，这毕竟是他曾经深爱过的女人。 我们到此为止吧，免得双方都痛苦。 好像有心事。 我跟卡门分手了。 怎么不爱你妻子了？ 我爱你，索。跟他分手全是为了你，我要跟你结婚。 跟我？跟我结婚？你疯了吗？ 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不明白，我们不能老是这样。 我能。你看，我只爱跟你睡觉，很爱。听着，我认识的男人很多，可只有你能陪我睡觉。如果你还想来看我，请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不会拴住你的。同时，你也不要忘记，我年轻勇敢的斗牛士，不管你在斗牛场上有多少成就，前途如何辉煌，在我的眼里，你永远是个下等人。 婊子！ 这一点你当初就该知道。谁呀？苏尔小姐，有位太太说她有事找你。这一大早会是谁啊？她说她是盖亚尔多太太。啊，原来是卡门小姐，是你妻子胡安，找我有什么事儿？ 叫她走。 那怎么可以？对你老婆怎么可以这样？ 那就说我不在。 说谎？你去告诉她，叫她进来。 你这是疯了！ 胡安抓起衣服躲进了卫生间。 请进，太太。你好，请坐。你就是卡门，你一定知道我来的原因，太太。也许吧，叫我索尔，别人都这么叫我。想不想喝杯茶？一块用早餐好吗？好吧。你说这场戏该怎么唱？别告诉胡安我来过。你别再缠着他，哦，他没在家里好好陪你。要真是这样，他太傻了。我看你挺有魅力的。别这样，太太。我的名字叫索尔，请你不要叫我太太好吗？你很伤心，我可以发誓他不值得你伤心。你有许多男人，可我只有胡安。你来向我要人的，随便你怎么说，太太。胡安是我丈夫。听着，我并没有抢走你的丈夫，亲爱的，我并不想占有他，只是我来这儿的时候让他陪陪我，而且是在他有空的时候。啊，我看得出来你跟胡安一定在闹别扭，你是该跟他好好谈谈。 苏尔得意地打开了卫生间的门。 小别重逢，太好了，还给你了。 你来这儿干嘛，卡门？ 哎呀，哪有那么多的干嘛，你真是的。 听我说，卡门， 你要是出了这个门就别想再回来。 你为什么要侮辱他？ 怎么，你心疼吗？ 对于斗牛士胡安·盖亚多来说，昨天下午是不幸的事。他在斗牛场上显得既没有勇气又没有激情，使全场观众大失所望。相反，年轻的贝贝·弗拉纽大获全胜，丢下了三支。 再来，我还要喝。 这位斗牛士， 不过喝多了不好。 从小就喜欢这项。 给我多准备几头牛，我就不信这小子比我强。我要大家看看到底谁是英雄。 贝贝萨拉诺在向顶峰攀登， 他是个小丑，他斗的那些算什么公牛？ 行了，回旅馆吧，我们得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还要去马德里。 哎，你们先回去吧。 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 不，我想去塞维利亚旅馆，你们在马德里等我吧。 我总觉得有那么一个人不怀好意的老盯着我们的斗牛士，错不了。 你指的是谁？ 那个婊子。 别激动，我说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你再说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等等，胡安，别走。胡安， 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看你是在跟你的生命和事业开玩笑，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老实告诉你吧，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听不听是你的事。作为代理人，我要对你的生命和事业负责。 随你便，别来烦我。 你不是常说技巧和勇气， 现在你忘了，我看见过许多斗牛士因为临场注意力不够集中而毁了前程甚至生命，当然也有些斗牛士那是因为喝酒过量，那些人当中有不少人要比你强得多，可现在没人记得他们了。 呼安的情绪一落千丈。一天，他和苏尔一起去饭店吃饭，碰到了斗牛场上的对手贝贝塞拉努。 看谁来了？哦，怪不得胡安会抛弃他老婆，太漂亮了。 苏尔和塞拉努毫不顾忌地眉来眼去，让胡安极为恼火。 你认识他，贝贝？ 我不想在这儿待太久，明天我得起早。 那你就走吧。 你好，胡安。 你好。 怎么也不介绍一下？ 你走开，贝贝。 贝贝塞拉诺。 索尔。 他要我走开。 哦。 因为明天我会跟他在斗牛场上见面，所以他显得有点激动。现在看来，他不只是在斗牛场上怕我。 不管在斗牛场还是在这儿，我都不怕你。给我滚！ 哼，你说，要我走吗？ 你坐下来喝一杯吧。 等等，他走还是我走？ 别说了，你已经醉了。 你就只会打女人，有种冲着我来！好了好了，别打！ 苏尔本来对呼安就有些厌恶，这么一来，他更加讨厌他。于是，气愤的苏尔当着呼安的面，让贝贝塞拉努坐上自己的银色跑车，扬长而去。 我是他的代理人。什么？不，没事，太太，谢谢你。那儿也不在。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上哪儿去找他呢？ 给他老婆打个电话。 不行， 别再让他知道了，他已经够痛苦的了。 你听我说，你的学生是个灾祸，他是你培养的，真该送他去坐上几年牢。 他回来了。 你们这也算是个晚会啊，太没劲了。 嘎拉巴多，让他洗澡。是的，先生。行了，姑娘们，你们回去吧。 啊，等等，让姑娘留下来，他们要陪我去洗澡。可你们得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已经够累的了，让我们回去睡觉好吗？ 告诉他们，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 好，我们女人都是妓女。 行了，胡安，明天6点钟开始斗牛。 你知道要不我来干嘛？我们先去洗个澡，完了再一块休息一会儿。走，姑娘们。 你喝醉了。 别碰我。 你怎么老是喜欢和女人混在一起？贝贝塞拉诺快取代你了。 对不起，算我看走了眼，你另请高明。大师， 你喝醉了，胡安，这样不能上场。 我喝得再多也没问题。 这样很危险，这场斗牛我得改期。 那我就宰了你，我非上场不可。你管不着。 师徒恩断，夫妻反目，孤家寡人的胡安变得更加萎靡消沉。 什么事，胡安？ 我很孤独，卡门。我知道我错了，完全错了。那小男儿走了，他们都撇下我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了，卡门。 你要我做什么？让你回家，说我很好，我不在乎。 怎么说呢？我总希望是这样。给我个机会。 机会都过去了，一切都不可能了，太晚了。 我害怕，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害怕，康。 不，你害怕那是因为你空虚， 明天苏尔来电话，你又会马上去找他的。那天你在他房间里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爱你，我求求你。他们，他们， 喂， 呼唤连连受挫，在斗牛场上也显得力不从心，不论是技巧还是勇气，都和以前的呼唤判若两人。他一向推崇的技巧加勇气，此时在他的身上已经荡然无存。 这里是马斯克兰萨斗牛场，观众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儿，准备欣赏这场精彩的斗牛。为许多人看好的著名的斗牛士胡安·盖亚尔多将在各位家乡父老面前。 你这是干嘛？ 关轻点，我们要做祷告。 行家们预计今天的这场比赛将会十分精彩激烈。 快给我， 给他吧，他自己都不在乎，我们能怎么样？ 主啊， 请保佑你的孩子吧，保佑我们全家平安无事，保佑我们的呼唤在斗牛场上平安。我们将铭记你给我们全家的恩赐，主啊，赐给他力量吧。 真是不可思议，女士们、先生，胡安·盖亚尔多，这位堪称国内一流的斗牛士，观众心目中的偶像，今天却显得力不从心。 安东尼奥，把电视关了。 行，知道了。 今天下午，他又一次忘记了他一向推崇的那句话：技巧和勇气。这引起了看台上观众的愤怒。 胡安，你怎么了？别烦我。我有事告诉你，他们来了，在哪儿？哪儿？好好干，胡安，让大家看看你还是从前的胡安。 胡安看到了他们和那小男儿那关切的眼神。也看到了正向贝贝塞拉蒙暗送秋波的苏尔，此时的呼唤幡然醒悟。他奋力与激怒的公牛周旋，但终因精力不济被牛角刺中胸部，鲜血染红斗牛场。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好友奇里巴死之前的日子，那时的他们年轻自信，有勇气和技巧，也有不可知的前途和未来。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